12:05，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你好，我是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佩妮戴佩妮的新歌，叫做《钢琴键》。 今天没有生日寿星。 哎，佩妮的小巨蛋是什么时候啊？是何时？ 下礼拜六。 下礼拜？下礼拜？ 八月十三号。 嗯，所以这礼拜是卢广仲，下礼拜是戴佩妮，上礼拜是罗志祥，上上礼拜是张韶涵。 啊，那上礼拜呢？张韶涵的上个礼拜有东西吗？好想要去下载一个小巨蛋的 小巨蛋档期表，对不对？ 对啊。 好， 那戴佩妮的下礼拜嘞？ 你说13+7，20号，8月20号，不知道哎、欸。 而且八月份今天就2号嘞，表示八月份没有初一15点歌曲咯。 为什么？因为都是星期天。 一号都过了。 哦。 一号都过了。 再讲一次，意思是，哦，你给我第二次机会是不是？ 对。 一号都过了。但是八月份的生日寿星，狮子座、处女座的你，欢迎你可以在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我们的网志区，要用电脑跟笔电才能看得到的神秘网志区，留下你自己寿星本人的生日愿望，我们就会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哦。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fortune.Some people live just for the fame.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power, yeah. Some people live just to play the gam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physical things define what's within.That life's a bore, so full of the superficial.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If it ain't you, baby, if I ain't got it, you, baby. Some people want diamond rings, some just want everything, but 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if I ain't got you. Some people search for a fountain. The promise is forever young. You know, some people need 3 dozen roses. And that's the only way to prove you love them. Hand me the world on a silver platter. And 在今天青春点点的一开始呢，就要送你好东西。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底茶，现在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奔跑吧猎人，蹦蹦 打，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好的，我们要送你电影交换券，而且是只有在这个周末首轮，就只有三天可以使用，8月5号、6号、7号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这三天可以去全台的戏院都可以使用的赏金猎人 Bounty Hunters。赏金猎人是在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不就是钟汉良再加上李敏镐吗？ 是钟汉良哦，原来这个男生是钟汉良哦。 对啊， 李敏镐我认得出来，那中间那个女生呢？ 那个我就不太确定了。 那后面那三个呢？ 那我就更不能确定了。 后面那三个，其中一个长得这个有点像谁啊？ 反正就是跨国合作嘛。 好， 你现在要我去朗读《赏金猎人》的剧情吗？ 02-3639-9555， 报这么快就是拒绝我的意思咯。 你想吗？你想朗读吗？ 啊，你都问我《赏金猎人》是什么了。 啊，《赏金猎人》是什么呢？ 《赏金猎人》电影，我们来看看哦。中韩合拍的动作，重点来了，喜剧片、 哦、是开心的、哦。 对啊， 哇， 就是有一家公司，我看看哦。有一家公司怎么样？私人保镖公司受到委托，你要去韩国保护一名记者啊，巴拉巴拉巴，他们就组成了有一个什么赏金猎人团。那个女生应该是唐嫣或是吴千语吧？ 好，反正就是在那个画面当中， 唐嫣啦，唐嫣啦， 他们排成一个三角形，有两个女生，四个男生，其中一个是唐嫣、嗯、另外一个就是吴千语，这样子， 还有一个樊少皇。 樊少皇谁啊？ 啊，你不要问那么多，总之呢就是这样。 这是什么介绍？欸，你还不如刚刚没有介绍。 不是，听了你会想说他到底在干嘛，就会更好奇吗？ 哪会啊，02-3639-9555， 他们就组成了一团赏金猎人团，要去解任务嘛，他们是一团的。 所以赏金猎人其实不是应该去抓人吗？ 他就说他们要揪出最近连环爆炸案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啊。 那不是侦探吗？那不是猎人的工作？ 他们就是赏金猎人团，可能有人付钱给他们，叫他们去找嘛。 哦、oh.好的，在这周会上映的《赏金猎人》，那我们现在要送你的是电影交换券，所以就是你可以拿着这两张，我们会送你两张票，你可以拿着这两张电影交换券呢，去全台各地只要有上映的《赏金猎人》的场合都可以，但不适用于什么贵宾席啊、VIP 厅啊、什么 IMAX， 不 IMAX 应该不是演这个啦。 就你不能去坐那种 比较贵的 情侣沙发， 对，你不能坐比较贵的这样子。嗯，02-3639-9555，02-3639-9555。打电话进来呢，要对着美丽的接线小姐大喊一声 ：“Bounty Hunter！” 再说一次 ：“Bounty Hunters！” Even when we're breaking down, can we go?

就接下来说，哎、欸、喂嗨，怎么称呼，你好，哎、欸、没有事情啊，拜拜。 你们才不会这样对我，你们现在很缺电话。 真的吗？ 你们都会好好跟我聊天。 真的耶，就让节目变得好难听哦。今天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打电话？为什么 ？Unbelievable！ 02-2363-9955。看来以后我们是不是每天一开始都要送电影票呢？ 我会去偷其他节目的人来成全我们自己。 真的哎，嗨，你好。 喂，你好，马克玛丽好。 嗨，你 是张欣。 张欣，您好。 你好，我是星期六去听了不羁夜的。 哦，你有来哦？ 有，然后我很尴尬。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然后我在、就是在现场，我觉得我年纪算非常小，然后就听得蛮尴尬的。 张欣颖几岁啊？16岁哦， 18就刚满。 哦，因为你知道，就是有我们事后都会有问卷嘛，嗯、然后就会回收问卷。 有16的吗？ 有一个16岁的，然后我们一看到以后就想， 他怎么进来的？ 对，就是咦， 就其实 iPhone 买票他不会那个哎、欸， 他不会 要身份证，对，而且我点学生票他都没有看我学生证。 然后他还有一行是可以写那个意见的， 嗯， 然后那个16岁的孩子就写了一个意见，什么都还不错。然后我想干嘛？干嘛评比啊？奇怪。 那哥讲的怎么样？ 哥讲的还不错，可是好像很少人认识他、欸。 你说在当场很少人认识， 对，而且送那个很尴尬，送那个书的时候， 你送我有点点点啊？ 不是啦，是送那个 BL 漫画， 哇，都没有人要举手。 你把白天8点版剧没发完的带去吗？ 答对了， 答对了，贿赂。 哎、欸，对，你知道在星期天的时候， 嗯，很踊跃吗 ？No， 举手人。更少更少， 谁要 BL 漫画？ 而且我们第二次就还就是为了那个就是 就大家 有其他的感觉，当然我要这样。 对对对， 对我们还有配合一下，可是真的有点干。对 对啊，好难过、 哦。嗯，因为我隔壁就反正我是一个人来嘛，嗯、然后我右边坐一对夫妻，然后左边坐情侣，然后我其实中间还有隔一个空位， 嗯、 然后我想说这样座位其实还不错。就之后就来了一个 也是一个人来的男生，嗯，然后我觉得他很诡异，然后我就整场我都很紧张。 你说很怕他摸放你大腿，手放你大腿吗？ 哦，没有到那么诡异，就是他其实好像 只穿一件风衣吗？ 不是，对，他大概只有三十出，可是他穿了就是大概50岁伯伯会穿的衣服，然后 笑声也。什么是50岁伯伯会穿的？ 就很宽的卡其裤，然后很宽的那个 polo 衫，然后大概颜色就是卡其色旧 旧。那有扎进去吗？ 有。 嗯，然后因为人家穿 哦，我没有，可是他的笑声也很诡异呀。 他笑，他怎么笑？ 这样， 这样 的，然后还会给你们回应，这样子， 蛮不错的、啊。 他是一个很棒的观众。 对，可是哥，你不是说要跟就是旁边人击掌说？ 对， 我非常的不爽。 那你有击掌吗？ 有，因为他先伸手，然后就 很棒啊，很棒啊， 啊，很尴尬啊。然后我就在 No 而且他刚刚 No 超低的 No 然后我大概就隔他在坐，就离他远一点点这样子，因为座位其实蛮挤的，而且我汗都没有干过， 这么激动哦， 太热， 没有，是因为太热，人真的很多， 那边没有，那边不是有空调吗？ 那空调就算全开好像都 还是 不 是 很热， 对，不是太凉， 对， 可能就是逼大家去买啤酒吧， 对，然后那个，然后就结束的很突然啊，然后就来不及拍哥的照片。 为什么？不是， 我就不知道你要结束嘞、 欸。哦、 啊，你结束很突然，有啊有，你是罗志祥吗？ 没有，就大家结束的都蛮突然的，大家都就是讲话很快，然后就谢谢大家，然后这样就结束了。 哦，你说拍我自己在上面的照片，那你最后留下来跟我拍照吗？ 没有，因为太晚了，我要赶快回家。 哦、oh, ，好吧。 对，我回家我被骂，太晚回家。对啊，因为华山晚上，很可怕，其实。 会吗？ 外面不是蛮亮，很多人坐在那边聊天吧？ 很多人坐在外面聊天。 那边还好，可是就是我就是走出来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忘记我刚刚从哪里来的。 哦、oh, ，迷路了。 对，然后我走到就是靠光华那边的那个混沌 那 边。那 边都暗暗。 那边很可怕，那边超可怕的，而且我还跟着人走，就我发现怎么越走人越少，然后就发现走错了， 因为他们是要去骑车开车的吧， 嗯，有可能是，对， 谢谢你张欣， 不客气， 晚安哦， 对，晚安，拜 拜， 间谍放送。 人生难免会遭遇挫折，哭过之后就会看见彩虹，就让可苦可乐给你希望与勇气。感动全日本的百万平民组合，可苦可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准备好迎接夏天了吗？出门在外要记得补充水分，携带饮水要注意溶剂的安全，以免受塑化剂的危害。太和工坊 TR55 水壶符合国家安全标准。通过欧盟16项塑化剂安全检验，耐高温，很安全。正确选择安全容器，饮水健康有保障。太和工坊庆祝父亲节，全馆88折，满额再送好礼。更多优惠，请洽太和工坊。 大家好，我是 B 毕时静，捐发票爱老人，华山基金会电子发票 爱心码111，帮助失能、失音、失智老人，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Hello， 我是谢欣芷。 Let me do it, I can do it， 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Faith in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最棒的就是你。 打电话给我们，最棒的就是你，02-2836-3995。02-2836-3995，嗨，你好。 哎，你好。 嗨，你是？ 我是夏日微风。 夏日微风，你好。 哎，我终于打进来了。 我怎么打进来了？ 我说我终于打进来，我刚打很久。 你是女生吧？ 对啊。我之前是你们听众，但是就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破。就回中南部了，所以没有很久没有听了。 所以现在是放暑假回来吗？ 我是就有事情回来台北。对， 好事吗？ 不是，不是好事，就是要忙很多很多事。 嗯，那忙完了吗？ 没有，就还没有忙完，要到后天吧。 在忙什么？ 就是要找，要去找资料哦。 找资料干嘛？ 因为我要写论文。 硕士哦。 不是要写论文，写论文。 写什么论文？ 就是我是研究生啊。我原本是在台北念大学，然后后来又转去东海，然后再回来，就是现在。又在南部念研究所，然后现在又就是现在又偶尔才会上来台北， 嗯， 就是找资料这样， 嗯， 对。 那你是念什么相关的？ 我念历史系。 哦，那你的论文你要找哪方面哪一个时期的资料？ 哦，清治时期。 清治。 清治，清代的，清朝的。 哦，清治。 治是什么治啊？为什么？ 治理哦。 对，治理的意思。 哦，你说清朝治理台湾时期的，所以是做台湾史。 对。 OK。好哦，祝你顺利。 哦，谢谢。 干巴爹。 拜拜了，夏日晚风。 我觉得功课给他的压力真的好大哦。而且他居然一开始讲这很不好的事情来台北，我以为是家里有什么事，结果是要找论文资料。 的确不是好事啊，不是快乐开心的事情啊。 怎么会这样呢？ 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总之，我妹妹。 什么？ 梦很美。你也很美，这么美的你，要不要来青春点点争个友呢？ 真有啦！ 如果你这个礼拜五， 我刚才骂脏话， 想要跟美丽又美好的广播界女神一起去看《暗恋桃花源》。 哎，现在可不是赠票活动哦。 你如果要去跟他看《暗恋桃花源》，你就要至少答应好好照顾他一年。 怎么样？这就照顾一年？好可怕的那个、哦！ 怎么样叫做好好？ 好可怕的 好好 交换、 啊，好好在一起一年啊！好好在一起一年，让他快乐，让吴玛丽快乐、开心，有飞高高。尝遍人生当中还没有尝试过的事， 可以接电话了吧？ 这就是条件，人间条件。一颗寂寞的心的爱， 一个还在等待， 一个还在等待的爱。 02-2363-9955。嗨，你好。 哎，你好，是马克玛丽吗？ 是的。 哇，我终于插播进打进来了。 我终于插播进来了。 你是谁？ 我是新竹的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吴俊霖哦。 Hello。 嗨。 嗨。 那个，我在跟我的朋友们在环岛。 现在环到了新竹。 不，没有，我是新竹人，然后现在在台东。 嗯， 对啊，然后我就很想感谢，就是我们这一度就是一直有跟我们加油的一些路人。 嗯， 然后还有那个还有路人，就是拿1000块请我们喝饮料， 这么棒， 这么棒。 那要找钱给他吗？ 啊，我找800块给他。哦，没有啦。 你说1000块就说哦给你们这样子。 对啊， 资助你们。 好贴心欸。 嗯。你们是 怎么 你们怎么环岛？ 我们是骑摩托车。 嗯。 然后我就很想感谢那个富人。 在哪里遇到他的？ 你说富人是富， 在新竹遇到他的。 是富有的富还是 是 妇女的富？ 妇女的富。 哦。 对啊。然后就忘了跟他合照这样子。 嗯， 就是觉得很贴心。 哎，那台东天气还好吗？ 我们一路来的时候然后有下雨阴天。 嗯， 然后我们很多砂石车这样子， 小心耶。 对啊，很恐怖。那我们还被逼车耶。 旁边那个人很不开心哦。 逼车真的很危险。逼车真的很可怕。逼车的人真的该下地狱， 真的。 对啊， 就你们两个而已吗？ 我没有，我们四个人。 哦， 就是他那上次还没有挂车牌，然后就逼我们车。 哦，他也没有挂车牌哦。 对啊，他没有挂车牌，因为他可能怕被检举吧，所以他也没有挂车牌。 嗯， 因为我们后来去看行车记录器，然后就是没有车牌。哎，他是有写那个车号，可是看不清楚。 嗯， 就是想要呼吁，就是我们一路上也遇到很多。也是在环岛，我们要呼吁说，就是走那个东部台九线的时候，真的要小心， 嗯， 很危险。 好哦，那你们现在是要往什么？往北回来吗？还是要往南下去？ 我们下一站是花莲。 好，台东、花莲、宜兰，然后台北，然后回到新竹，这样子。 可我们现在就懊恼，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这样。 为什么？ 就。本来想说要去小琉球，但是有台风啊。 哦， 所以就行程改了一下。 嗯嗯嗯嗯，那就去花莲，去鲤鱼潭啊、太鲁阁啊、瑞穗啊，之类的。玉里， 那还蛮多地方的。 对啊，花莲很多地方可以玩。 真的吗？ 对啊， 但会不会遇到下雨啊？ 有一点，因为今天就有人说花莲就天气不太好 啊， 这个跟老天是没有办法的啦。 嗯， 反正你们就已经在那边了。 okay. 反正你们不要强行就好了。 对 ，OK， 祝你们顺利。 好， 拜拜， 谢谢马克跟玛丽， 拜 拜。 拜 拜。 02-2363-9955 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晚上，就是2-6的凌晨12点钟到2点钟，为你送上好听的音乐，跟你闲聊哈啦，陪你度过寂寞的夜晚。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你是谁？ 我是阿维。 嗨，阿维。 嗨。 嗨。 阿维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想要说，我礼拜六有去看《不起眼》。 呜呼！ 我是跟一位音点会友人 去看。音点会友其实就是点友嘛。 对啦，点友。 那点友你们曾经有见过面吗？ 在马克玛丽的新书分享会的时候见过第一次面，啊，那一天是第二次。 啊？ 那你们平常会聊 LINE 吗？ 会啊。 那你们中间都没有想要再约出来见面吃饭啊？ 可能彼此都比较忙吧。 他在干嘛？你在干嘛？ 他在上课，我在上班。 他是尊重一下，尊重一下。 我想喝水。 他是学生几岁啊？ 应该在读研究所。 应该在读，所以是很不熟的意思咯？ 没有到很，但没有问那么细。 那你在上什么班呢？ 我在图书馆上班。 哦，图书馆员阿维。 是的。 好，那你们平常 LINE 会聊什么？你们每天都会聊吗？ 没有每天，因为刚好我就想说我想去，然后我就想多买一张票，然后问他要不要去，他就说 OK 啊，刚好有空，那就一起去了。那一天我们坐摇滚区，然后我非常害羞，突然就被 Q 到问说我的性幻想对象，我吓到了。 所以问你的人就是马克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东区德吧？还是 东区？对 对对， 他现在改名叫东区。 东区养是我们叫他的啦，但他自己还是叫东区德。所以你的性幻想对象，你那时候说什么？你说老师哦？ 哎，你怎么知道？对啊，乱讲的。我应该要讲。后来我跟点友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有说，那东区德有说他性幻想对象是谁吗？ 没有、啊， 他没有讲，问我们这样。后来我们在中场休息时间有去问他， 那他说什么？ 他说太多了。 对啊，你有一个固定的吗？ 我现在想想，我当时应该要回答太多了才对，应该可以回避他的问题。 太多他就叫你举例啊。 对啊，他说那有谁啊？ 对齁，应该。 老实人还是老老实实回答好了。 那到底真的有谁吗？ 你说我还是他？ 你们后来有聊到就是彼此的性幻想对象啊？ 没有。啊，你知道我跟点友后来有去找他聊。 那我想知道你的啊，我不想知道他的，他的 我的 太多了。 我的就太多了。没有，就反正是幻想嘛，所以没有他。就是 他现在就想讲，赶快讲一些看能不能带过，还是就想一些逃生的方法。 所以你是你戴口罩吗？没有啊， 我是没戴口罩那个。 哦，你没戴口罩那个。 对，他戴口罩是另外一个。 戴口罩是大安区陈金峰嘛？ 是的，就是他。 然后你说女生坐在你的左边还是右边？另外一边吗？你的一边坐大安区陈金峰，然后另外一边呢？ 另外一边坐一个男生，然后他听到一半之后中场的时候他就离开了。 哈， 有点可惜。他说他要去带女朋友。 哦哦。 等一下，让我从头。你说你刚刚一开始找一个音点会有一个点友来听。 你的点友朋友就是大安区陈金峰哦。 点友就是大安区陈金峰，然后原本就是想，因为我带两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是算是在学校认识的朋友，那他临时也被我揪去，可是他后来看到一半，他突然不想看了。 这就跟我一开始想的爱情故事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 难怪你们平常也不怎么联络。 对啊，找大安区陈金峰来干嘛？戴口罩坐第一个，我超想叫他坐到后面去的，看起来有个。 干嘛？他眼神很不尊重，是不是？ 不是，因为你戴口罩，你看不到嘴巴，你就不会笑。然后 他可能如果感冒的人怎么办？ 就坐到后面去啊！ 我爱你啊！我想近距离看你。 他其实一直有在笑啊。 对啊，可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所以戴口罩对于台上的人，尤其其实我们看不到后面几排的人， 所以前面很重要。 我们只看到第一排的人，所以第一排异常重要。就你在那边给我翘二郎腿，戴口罩。 所以在那口罩上有画笑脸吗？ 当然没有啊， 很不 OK 耶。 对啊， 所以下次注意不要戴口罩。 Yep， 戴口罩也要戴一些让人愉悦的口罩。 好啦，阿伟， 可爱一点，有笑脸的口罩。 是的， 好，好的， 感谢你哦， 谢谢， 晚安哦， 好，晚安， 拜 拜。 时代的万能主唱泰妍 Why？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现姻缘女王实力的闪电回归，泰妍 Why？带你远离烦闷，重新出发。 三星树赏星空， 骑天马逛森林公园，三天两夜入住纳鹿湾，还有 带我一起去啦！ 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 i play 签唱会， 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就是要会蹦蹦跳跳的。 8月7号台中，8月14桃园。8月21台南， 等你呀， 就是要play。 左左右右超值EP，左右iPlay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就是要play。Follow Music。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摇旗老爷暑假最夯 VR 虚拟实境，戴上眼镜立刻进入超现实世界，更打造真实版赛车场，邀您体验飙风乐趣。 交心老爷0398862888。 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 学会放手才是真正的自由。音乐顽童赵永新抒情强大，说过的不算，海蝶音乐发行。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别再想太多，庸人自扰是个问题，把烦恼抛到你脑后。飞天内外，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1:01回到青春点点点，给我一根棍子，一个支点，我可以举起一颗地球。 走开啦！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嗨，你好啊！ 嗨， 嗨，你是 红豆。 嗨， 听起来心情蛮好的。 怎么样？你那个成绩下来以后，结果如何？ 就是填的、啊，填台大、清大、成大之类的。 所以就代表考得不错嘛？ 是我觉得不好啊。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不及格，就是都没有想象中的，就算比想象中的不好，也是我觉得也是差一点，可是差有点多。 听不太懂，反正就是考得比你想象中还差就对了。 嗯。 所以你原本想要上哪里？ 当然是台大。 但是 台大什么？ 嗯，生科。 生科，那现在可能会到哪里？ 清大的计量财务。 什么财务？ 计量财务哦。 计量财务是什么？ 计量财务就是很商科的，对啊，那差蛮多的。你从生科要到念商了，差好多、哦。 因为我的是数学跟生物好啊，然后就比较有兴趣， 嗯， 所以就是那个是商科比较可以接受的。 哦，好哦。 那我可以推荐一个节目吗？ 什么啊？ 就是成功高中合唱团60周年音乐会。 60哦， 在那个国家音乐厅，8月15号晚上7:30。 嘿， 然后有那个有香港跟上海的合唱团。 嘿， 我之前去那个，就是我是合唱社啊，然后我们之前跟晨光的交流，他们合唱团真的很好听。 嗯，中山的好听吗？ 可是我比较不喜欢女生的声音啊。 哦，但你自己唱歌很好听，我知道。 我还是觉得男生比较好听。 我知道你在等下一届的 什么夜光家族 PK 嗯，对耶，什么时候可以新报名啊？ 应该快了吧？ 你要报名吗？红豆 随便乱讲的 啊？ 哈什么？ 只是会懒， 那就算了。 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唱得很好， 很好啦，很好啦，你要对自己有自信，好吗？好吗？ 可是我没有录完过整整一首歌。 你现在不是暑假吗？暑假时间那么多，不然你都在干嘛？ 嗯，健身房啊。 哦， 健身房、啊。18岁 开始健身哦，这么了不起？ 运动而已啦。 哦， 你在健身房哦，就用跑步机。健身房的钱对来说不会太贵吗？还是你去那个运动中心？ 对啊，运动中心 50-70块 ，OK 的。好哦，红豆，晚安了， 拜拜， 拜拜。18岁孩子开始运动，这个国家是不是有救了？ 现在运动年龄越来越低，因为他们在看的人，他们喜欢的人都在运动啊、嗯。 所以就是偶像有他存在的必要，对不对？ 嗯。 嗯，就让偶像可以激励你说，哦，原来人应该要这样活。 就像之前有多少人在追随你做科学7分钟，但现在你没了，他们也就没了。 哇，像我好像是罪人一样， 罪不至死。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啊，0223639955 Hello， 嗨， 喂喂喂喂喂喂 喂， 嗨，你是谁？ 哦、oh, ，我是彼得。 嗨，彼得。 哦、oh, ，你好，我居然打进来了。 Welcome，Welcome。 彼得你好啊。 你好，我是我第一次打进来，那么好。 那么好。彼得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嗯，没什么，就最近在烦恼啊。 烦恼什么？ 就是 哥最喜欢帮人解决烦恼了。 也还好啦， 就是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读历史系。对， 那你现在读到大几？ 还要刚升上去。 哦， 刚升？ 你说要升刚升大一吗？ 就是 还是要升大二？ 啊、要申请啦。 要申请。 申请学校就已经填完了，只是不知道还不会上 哦。那你历史的附近志愿是什么？ 还有就财经啊。 财经差这么多？ 哎、欸，你可是你都已经交出去，你现在才在烦恼你要不要念历史系？ 不是啊，就是可能上了，然后家人又会反对说叫我不要念，然后就可能又要跑去念一间部那种。 那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喜欢啊，喜欢我才填的。 你想要念、啊、你想要念历史？ 对啊，我之前还跟朋友偷跑去台大听课。 啊哈，这么有热情的话很好啊。 可是家人都觉得说念那个就感觉就是没什么出路这样。 你家人很有出路吗？ 也没有。 那对啊，就 所以我应该说。啊，你自己很有出路吗？ 对，因为你闭嘴好不好？ 应该是也不至于叫他们闭嘴啦。 真的啊，这是我人生、啊。 但你要先想好，反正你那么喜欢，那你真的上了他们，你也可以想象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反驳，那你要如何说回去？你可以现在就拟好一套战略。 我现在反而觉得要去念财经人才是讨开有点派气，未来金融业跟银行业根本就不需要人啊！ 现在听到一半的孩子这样抬头啊，嗯， 对啊， 我就铁财经。 未来那个银行业跟金融业根本不需要你啊！未来就是我写几个程式就把你们全部都取代掉了、啊，我全部都用机器人选股，然后选那我不需要你啊！ 哦， 对啊。你要告诉爸妈说，未来没有办法取代掉的是人的思维。 不然你把那个哲青搬出来就怎么样？ 嗯哼， 哲青哥形象这么好。 对啊，我就是喜欢历史，就是 因为哲青 马克说到，就是他的思维， 嗯， 就是他的思维是需要去思考所有的事情，他的细节、嗯，然后就是可以去观察。我们学历史就是。我听到老师说，我们学历史学的是人，不是历史。 嗯， 因为全部的历史都是人写出来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念历史，对我以后就是如果上职场，可能会有很多帮助。所以我选历史。 那如果今天跟爸妈讲呢？ 他们就觉得你在鬼扯那样。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思想，没有文化。 对啊，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就只说啊、哦、要去念商什么的，他们。你知道就是这个要怎么讲啊，老人他们只会想到以前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时代在往前进在变动，他们没有想到十年后或二十年后会什么样子。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管他们就到底怎么想，就重点是如果今天真的上了，你会不会坚持去念，就这样子而已嘛。你就先 我很想坚持去念啊。 你就先想好自己想做什么决定。 嗯 嗯，听完感觉比较有往前进的动力了。 嗯，或是我们来想一想，就是有什么科系其实十年前很夯，但现在其实非常非常不夯的。 可是你不管举什么例子给 老人听，他们 就不听，他们都会在讲一些根本文不对题的，反正就是他就是要你选他的答案，就是那样啊。 哦，对啊， 闭嘴。 所以就是你根本就不用在乎他们会提出什么，或是要逼你做什么，你的重点就放在你自己想要什么，这样就好。 好、哦，哇，真的是 让我真的比较多前进的动力。谢谢马克跟玛丽， 晚安哦。 嗯， 晚安，拜 拜， 拜拜， 拜拜。 02-36-39955一点十二分的青春点点点，嗨，你好啊， 嗨爸爸， 哎，嗨，今天、 欸、你爸爸生病的时候，他好打电话进来说爸爸去哪、欸？哎，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是我妈告诉我的。你看看，你都没有忠实的传达我儿子找我。 你， 我妈今天说，我都不知道你认了一个儿子、欸，哎。啊，你平常没事的时候你就要去请他吃吃饭啊。 该不会三代想要同堂吃个饭吧？ 你上海好玩吗？ 嗯， 你不是去了上海？ 我没有啊。 嗯， 我完全不懂在讲什么。 诶、欸、 你不是要出去玩啊？ 嗯 嗯， 你那一天打电话进来，你那天就是我那天生病的时候你打电话进来，你不是说你隔天要去哪里？ 没有。 嗯， 你有很多儿子吗？ 嗯哼， 嗯哼， 嗯哼， 你是爸爸生病那天有打电话进来那个孩子吗？ 不是 哦， 你是另外一个。 嗯哼， 你到底有几个？ 没有，我本来有很多个啊。 可是他们开场不是只有一个人会讲爸爸？ 对，只有一个会爸爸。问，哎、欸，你是谁？ 啊？ 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小博。 小博。 那上次那个爸爸嘞？那个是谁？ 不知道。 对对对对对，小博，你是有女朋友、嗯、然后跟女朋友分手啊？你是有很多 LINE 群组那个吗？ 嘿丢、 哦，那上次那个， 上次那个爸爸是来乱的吗？ 那个是真的在担心你，他平常也不怎么要跟你维护感情，但是他发现有天爸爸不在了，他平常不打，但那天一定要打，说爸爸嘞。 对，所以我就想，我妈今天下午在跟我讲说，哎，就是你儿子其实很关心你，怎么之类的，然后 根本不是这个， 我就在想小博，然后我想说屁咧，他才不会管我，他只会在管什么，他跟他的学妹搞在一起，跟他那个女朋友，跟他的群组烂妹在那边聊天。 那那个到底是谁呀、 啊？对啊， 不知道。 哦，好好好，那小博，你今天打电话给我们要说什么呢？ 忘了。 你说你的忘了，就是刚刚那一趴太乱，你忘了还是？ 没有，打个闲聊而已啊。 哦，好的。那没话说，牙齿痛？ 对啊。 怎么会这样呢？ 装牙套。 哦，你开始戴牙套了、哦。 对啊，痛。 那很棒啊，就是你爸妈不是让你减肥，你很快就会立竿见影，马上就会瘦很多。 都要不想吃东西了，痛了跟什么一样？ 完全是没有办法想要吃东西的。 对啊，超痛了。 但是你知道人的适应力很强，过一阵子你就会开始吃了。 没啥，算了。 好的，晚安咯。 拜拜。 拜。 我要找关心我的儿子。 海里说那天是秋色。 哦，是哦。 秋色也会叫你爸爸哦。 秋色也会叫我爸，可是秋色以前不，哦，秋色可能只会说爸爸嘞， 爸爸 他不会说嗨爸爸，嗨爸爸。 是我误会了。 Body but you, body but me, body but us, bodies together. I love to hold you close tonight and always. I love to wake up next to you. So we'll be something neighbors in the place to feel the tears, the place to lose your fears. Yeah, reckless behavior, a place that is so pure, so dirty and you're rough in the bed all day. 哎，你知道亨利乳头是代表刺青阿叔吗？ 为什么？ 因为那天刺青阿叔打电话进来说，他在追踪的，他竟然很喜欢亨利乳头式的文采。 嗯嗯。 然后那一段后来他就有听到， 嗯嗯， 他就有说他现在还是有持续在看电影，然后他非常谢谢刺青阿叔提到他，然后说他很有文采，他很开心，所以他要找他送他两张电影票。 这么好， 所以刺青阿叔，如果你有听到，赶快去那个亨利乳头式的脸书什么亨利式吗？去找他，他在找你， 哦、 而且他还把那段话的 calling 剪下来 放在他的 Facebook 上吗？ 对，然后还直接上就是音档配他那个打字幕。 怎么这么棒啊？ 对啊，然后还有说、他娶的不是女明星， 对，是青春点点的听众啦。难怪我没有，我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我觉得 有连结， 就是我记得我跟亨利乳头是市长的，就是他的老婆，就是一定是一个我认识的人。 嗯， 然后我想，可是我不会平白无故认识人家老婆，所以他老婆一定是名人或者女明星。 你真的不会平白无故认识别人的老婆吗？ 啊！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1:18，嗨，你好啊！ 喂，你好， 嘿、hey ， 你是？ 等一下，我按一下，刚好扩音，我按一下哦。 好。 喂耶！我打通了。呵呵， 你是谁呀、 啊？哎、欸，我是阿吉。 嗨，阿吉。 阿吉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打了有点久了，原来打过去还是需要一点点技巧的。 没有，是因为今天刚好比较多人打，对，今天比较反常一点。 哦，真的吗？我想分享一下，其实我是该跟他可能比马克大几岁的一个中年阿吉。 嘿， 那。我想分享就是我之前其实我之前有在你们那个飞碟电台楼下上班过，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听电台，然后后来听朋友介绍，但现在有听这个青春点点点，然后一直有听了好几年，所以现在打有点紧张，不知道讲什么。 没关系，深呼吸。 唉，对啊，就是其实我们是其实我在那个你们公司附近啊，其实我跟我一个朋友有开了一个那个艺术的一个艺术空间，就是教小朋友画画。 嗯， 对啊，其实当初我们白天都各有各的工作，就是当初就想说，哎，因为其实我们年纪也不小了，就想说，哎，刚好透过一个这个机缘，然后租下一个场地，然后想说，哎，也许是透过这个可以，那我们自己可以在。看见不同的风景， 嗯、 就是，对啊，所以想说分享一下，就是其实，不过其实重点是要讲说，其实我们十几年前曾经有开过这样的一个才艺班，但是因为现在的妈妈粉丝团真的是蛮厉害， 嗯， 就是我们 上礼拜刚开幕，然后一想哇，一开始就爆满了。我想哇，跟我朋友就说哇，好厉害！ 我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现在暑假妈妈很需要把小孩往 孩子丢过去， 塞一个地方丢过去。嗯，是因为这样吗？ 真的，那时候我们一堂上哇，一开始我们免费课程试听就爆满， 哦、 然后 免费更开心。 嗯， 真的，然后看到那个他就跟我们赖联络，然后讲哇，辣妈，然后就哇，那个感觉很亲切，然后一直跟我们聊，要帮我们凑几个人啊，然后帮我们联络，然后一开始来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能我太久没上，全部都是大概我们有八个小朋友，全部是三岁半。 嗯 嗯，然后一进来哇，整个大家好开心，然后妈妈哎拍照啊，然后大家乖乖，那小朋友在画画的时候，全部说哎这边小朋友画怎样，你要怎样画啊，然后整个妈妈整个情绪一直很高涨，然后一直在拍照，然后整个我们教室就是一直整个就是一种那种闹哄哄的，然后那个妈妈跟妈妈说哎你是那个晚上那个谁谁谁某某某，然后哎我是谁 嗯， 对，整个我们上课的空间大概就只能说像那一种菜市场，然后妈妈那种。 那个气氛是好的吗？ 听起来不是很好啊，听起来很恐怖哎、 欸。大概就是我以前上课的闹那种吵杂声音乘以大概10倍左右的那一种。 嗯。 然后妈妈就会打着说：“哎、欸，过来过来，快拍照拍照！”然后就非常的吵杂，然后 嗯。 非常的闹哄哄，然后 是因为那一天那一次是试听嘛，就妈妈也在，所以才会这样。之后上课应该就不会了吧？ 哦，这就是重点，因为妈妈，因为通常我们这种课程可能就附近的妈妈过来想说，哎，小朋友真的有兴趣来学嘛？ 嗯。 后来发觉不是，他们很多是从很远，有点远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开在万华， 嗯， 然后他们也是特别从泸州或者是更远的地方骑将近40-50分钟的摩托车过来。 为什么？ 他们当作这边是网聚啊， 他们妈妈是本来就彼此认识的， 就是网上认识，但是有些没看过来，这边就很开心有那种板聚啊， 嗯， 就是。把这边当作一个板具的场合，然后小朋友可以有人帮他教他画画这样。 嘿， 对，所以就是很开心。然后当下说：“哎、欸，你是谁？你是谁？哎、欸，我是谁？”然后整个结束之后，也没有询问我们任何课程，然后就嗡、就离开了， 一哄而散。 对，一哄而散， 所以也没有下一次了。 他们也都没有报名吗？ 没有。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在10年前开的时候，就真的是附近来有兴趣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大概试听完，大概有8成会上， 嗯， 啊，可是后来因为这一次真的是网络的力量，他们可能真的找到这种免费试听，然后揪团，然后过来，然后就 上一次免费的，然后我们就 一起聚一聚聊聊天，拍个照， 我们就是蝗虫过境，然后把你就吃干抹净以后闪。 对，而且我朋友还那个，我那个跟我一起开的朋友还我们还有单眼一直在帮他拍，然后虽然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听，虽然不是很想要立刻 po 上去，但是因为讲好了，所以我们还是用单眼帮他们每一个小朋友都拍得很开心，然后我朋友看到说小朋友上课都很开心啊，然后那个小朋友作品都不错啊，可是他没有，因为照片看不到声音了，我就说其实当下的你看不到声音，其实声音在乘以你想象中的乘以10倍。 所以当天试听完没有一个人报名吗？ 没有啊， 没有啊。他们这群妈妈就是有一个辣妈找到，在网络上找到他们。 所以全部去听的都是同一个，没有其他，也是有一些就是他自己找到然后来试听的这样。 哦，当天他说他要包场。 对啊，他就在那个群组里面把所有人就招过来啊，就是那个很可怕哎、欸。 真的，真的，这个网络的力量我低估了。 那你刚好， 可是这台湾没水准的人真的很多啊。 就不过 他可能也不觉得他自己错，他说你本来就办免费的啊， 为什么不能？ 有错吗？啊，我就揪团叫我的姐妹来一起，不行吗？ 真的，他们真的是没有错。不过我觉得就是让我学到经验的是，还有那时候是第一天试上，我从第二天开始之后有试上，我就开始说。我就开始把我以前的记忆换回来，就说：“现在开始试上，要开始上课了。妈妈，我们到旁边，我们小声聊天，不要干扰小朋友。啊，小朋友，我们要开始上课喽。小声一点，我们现在很紧，不能讲话，嘘。然 然后大家安静，哎，我们谁在讲话，我们要等他，就是我开始把以前的记忆拿回来，就是还是要管秩序，还是要请妈妈到旁边，不然不过那一天真的是震撼教育，让我觉得说哇，原来这种网络的力量，还有就是 贪小便宜的力量，不要脸的力量， 就真的是蛮厉害的。 嗯， 对啊， 好的， 对啊，对，就这样简单的分享。不过因为这个关系，那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其实经营这个也不是真的要，其实因为我们主要就是想说，就是一个艺术空间。那但因为我们之前有经验教小朋友会，可能支撑这一个艺术空间会快一点。那之后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成人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交流的形式，让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中年的那一种，就是不会再局限在原本白天的一个工作里面，这样。不过这个网络的这个社群妈妈的力量，我觉得真的是蛮佩服的。 嗯，好的，感谢你的分享。 好，谢谢马克玛丽啊。 晚安，拜拜。 谢谢，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陈淑丽。我们需要有你的付出，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亲爱的朋友，请和我一起响应联合劝募一日捐，让每一份爱都能够送到需要被帮助的朋友。请赶快上网搜寻联合劝募一日捐，电话02-2378-2256。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爱 play 签唱会， 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就是要会蹦蹦跳跳。 七号台中新时代购物中心，8月14桃园大江购物中心，8月21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就是要会。 Google Music， 大家好，我是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惧谋篇上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 青春点点点02-2363-99551:28，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你是谁？ 哦，我是艾伯特。 嗨，艾伯特， 我想问马克、玛丽说，因为我明年1月就要考学测了， 是。 然后我想问马克、玛丽，当初在考学测前是怎么去安排读书计划的？ 我就是学校会发一张表，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复习计划，我就是跟着学校给我的表这样。 是哦，哎，因为最近就是 你们学校有发这个东西给你吗？ 没有。 哦哦， 为什么？ 就学校，学校现在有暑期辅导， 嘿， 然后很多有一我们因为我们班就是换了一些新老师， 嗯， 然后我发现那些老师都在乱上， 嗯， 然后就是全部的科目里面就唯独国文是教的好的， 嗯， 所以其他都教的不太好， 嗯， 然后我最近做了一件还蛮就做了一件事这样，就是因为我有本身有在补习， 嗯， 然后补了国英数三科， 嗯， 然后我因为就在学校，然后就上了那个地理课， 嗯， 然后上地理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本来想说地理，本来又想要补地理这样子， 嗯， 结果想说这样就跟着学校的进度走，然后自己读这样子，结果发现上了学校第一堂地理的复习之后，才发现完全都不行， 嗯， 然后所以我就上完那一堂课，我就立马打电话给补习班， 嗯， 说我要补地理， 嗯， 然后这件事情我没有让我父母知道， 所以你变成你要自己筹钱吗？ 就是对，然后因为他说，对，我有问他说，就是价格降多少、嗯？因为我当时我跟我妈说，就是我已经补国英数三科，可不可以再补一科地理？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地理不用补，然后而且三段已经够多了，这样子， 嗯， 这样会没有时间读书。然后我就当下我就打电话给补习班，然后问他价格，他说要一万，就是到学车上到学车前要一万二， 嗯， 然后我就想说就开始就。因为我妈一天给我300块， 嗯， 然后我打算就是，因为100块是车钱， 嗯， 然后打算就是一天存150，然后一整天吃50块这样子。 你要你一整天怎么吃50块？ 就是可能早上就去 Seven 买一杯就是燕麦这样子25块，然后晚上再去买一个饭团这样子，然后中午就不要吃了。 哈？ 欸，为什么车钱要100块啊？ 因为我那个我家住新庄， 嗯， 然后学校在北投， 嗯， 所以来回差不多了。 可是只要你的身体状况，你都一直在这个状态当中， 你知道 有办法学习吗？ 你知道有一件事叫本末倒置吗？ 嗯， 就是你如果一天吃50块，你吃一整个学期啊。你不用说补地理了，就算他是天王名师，然后就算你就资质再聪颖，你吸收再好，你会直接死在考卷上，因为就是你营养不良啊，就是每一科你表现都会差 的。你 的 地理基础很不好吗？你不能，你地理是不能靠自己复习， 就是，而且不是，主要是因为说，因为我前面我自己先读了，结果一到补习班才发现我读的都不是重点。 所以你是个不会抓重点的人。 对，而且那个真的老师就是算是有分，因为那个老师还蛮有名的，然后他就是有分析过就是学测，他就是跟我们说学测地理考纲不考本，然后都是考部编大纲、 嗯、 所以课本不会考课本里面的内容， 嗯， 就是都几乎都是考课外的，然后所以我才发现说就是根本就是没有读到重点，然后即使我在前面说我前面的那个讲义啊有划线什么的，然后发现那些都不是重点这样子， 嗯， 就是完全没有切入到有关学测的考题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才决定去补地理， 嗯， 然后因为这样一整天下来就很饿这样子，所以回到家晚上回到家开始大吃这样子。 这太夸张了啦，这不是一个方法。 对啊， 唉， 可是当你自己知道自己读错方向，你知道该注意的点是什么，就是一定还是要去补习，然后听老师继续讲嘛。 因为主要是学校都教的不好。对， 嗯，我想知道一下，就是你在你们学校的排名如何呢？ 排名吗？ 对、啊， 班上有前5啊。 所以就是你在你们学校算是蛮有竞争力的学生。 就大概就是我们有分类组嘛，然后类排就稍微就30-40这样子。 嗯嗯嗯， 对。 那地理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它跟英文、它跟国文啊、或是数学，其实都有点像。就是你不太可能会从课本上面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题目，然后你就出现在你的学测上面，因为它全部都是考一个很综合跟概念性的东西，也就是只要你那个概念会了，你其实就是都会，你只要知道那个季风怎么吹，你只要知道洋流怎么吹，你只要知道那个时差怎么换，你只要知道什么地形会造成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是只要原则通，所有题目拿过来你全部都会解的。 哦， 对啊，所以那个不是一个死背的东西。 因为 所以有没有办法你现在就是去做历届学测考题，然后你就知道说哦哪边是你不会的，然后你再回去重新看那些概念就好了呢？ 因为我是想说因为以前高一的地理的基础就不是打得很稳，那我就想说与其 因为它一堂课三个小时，然后与其我花三个小时自己读，然后可能还会就是有一些略懂，就忽懂略懂这样子，那还不如花三个小时让老师帮我统整这样子，对。 嗯，那我想， 所以补习对你来说是有用的就对了。 还有用啦，对。 那他希望他不要自己摸索，他怕自己摸索又是错的，又似是而非的，不如就有一个人在那边，他可以马上问，然后马上帮你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好吧。 因为我是从高中才开始，高中第一次补习，嗯，对，然后当初是才补数学而已。因为我是刚进高中的时候，然后一二次断考，就是完全听不懂，然后断考都是考就是数学都是考一二十分那一种的，嗯，然后第三次考试期末考前去加入那个补习班，然后我数学才被拉到就是及格边缘，快要到及格边缘这样子， 嗯。 然后到高二才慢慢就渐入佳境这样子， 嗯。 可是现在不是很多科系不一定全都要看吗？ 全部都要看？ 不是啊，那没有。可是你不能这么早就放弃任何一科，不可以。 那我想就是，如果你真的这么需要，就只能跟妈妈说，你真的很想要补地理。就是，如果你就是你一定要补习的话，跟妈妈说比你在那边省钱不吃饭。 我知道了。 你要帮他出哦！ 突然脑中有一个电灯泡亮起来。 你是一休和尚吗？ 对，艾伯特，你会上网对不对？ 会。 你知道有一个网站叫做 Flying V 吗？ 不知道哎、 欸。哦，你不知道 Flying V 哦？ 不知道。 你可以在上面就是开启一个募资计划。 他现在还要先去弄那个募资计划？ 哎、欸，募资计划开起来多简单，拜托。一个小时就可以弄好了吧？一个小时可以筹到一万二，哎，这么简单的事情。 是哦。 对啊， 因为我是分三期，因为我已经缴完第一期的钱了。 你已经靠这样省吃俭用缴完第一期的钱了？ 我已经缴完第一期的钱了。对， 嗯、 分三期，一期缴4000，所以我已经缴完第一期了。 所以你现在还有8000， 还差8000。 那你身体没出事吗？ 没有，只是。回家就一直狂吃这样子， 好可怜哦！这样太可怜了啦，这样真的不好。 嗯， 对啊，因为念书就是需要好的身体状况。 嗯， 对啊，像 Flying V 说，哥哥姐姐大家帮帮忙，我很想要念地理，但是就是我又不想增加爸妈负担。 嗯， 当然这世界上可能会有人骂你，但是。就是， 可是如果这是你要，你就是做这件事。 对，你不用管其他人要骂你或干嘛，反正总而言之，你就是需要8000块补地理，你就上 Flying V， 然后也许你不用筹到8000块，你可以靠就是，你可以 搞不好就3000块不无小补。 对，你把那个设成，比如说5000块这样子，然后你就不用过这么苦的那个日子，然后就可以开启一个募资计划，然后就是。我是一个上进的好学生，我真的很想要读，我真的很想要补地理，然后补习对我来说很有用，等等的，嗯。 哎，可是我现在补这么多科啊， 嘿， 可是还是心中会有那个恐惧， 嗯， 就是很怕学测就是会考不好， 嗯， 对啊。 那恐惧这件事情，这个是大家没有办法帮你的啊，恐惧这件事情是。 自己去克服。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有人会告诉你说，当你准备的越多，你的恐惧会越少。但这件事情在考试的路上，算不得准，因为你的命运是掌握在出题者的手上。你怎么知道出题者有一天他很变态，就是想要摧毁你的自信心？所以你不可以靠外在的这一些来。外在的分数来评判你的自信，就是你的内心就是要很有自信的说，我很努力的准备这一切，然后这一切东西也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可以理解的，我可以做到的。你要一直告诉自己。 你有哥哥姐姐吗？ 没有。 你是独生子吗？ 对啊。 哦，好，那你就要每天好好的培养自己的内在自信。 嗯。然后我还想问你们说，你们就是那个不是学测前会考模拟考吗？ 是。 那你们在那个暑假，就是会把 模拟考范围的读完吗？ 会，不可能读完啊，就是尽量，怎么可能读完？ 书就是你这种两考试没有读完的一天。 对啊，没有读完的一天吧。 你永远不会觉得你读完了，你只能觉得我模拟过一次。 在考前，你说那个模拟考前的范围哦， 嗯， 对， 我可能一次都没有念过吧。 这就是天才咯，干嘛？我们日日乖乖念过一次的，是蠢蛋是不是？ 不是， 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吗？ 是你们有计划，我是永远就是我就没有计划、啊。 所以我就说最棒就是我至少没有念完那一次，就这样。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发的，当然就是会针对模拟考的进度，他会做安排。所以他帮你排的就是在这模拟考之前你应该又可以复习到哪边哪边哪边哪边哪边，所以你觉得那时候只要按照那个计划表念，如果你真的有念就不会那么慌 哦。好， 有一个那个排计划的方式啦，就是现在到一月之前，然后你可以算，对，就到学测之前嘛，你看还有几个月， 你就自己换个格子把那月份弄出来， 然后你就把每一本书的课本就是考试的范围，然后就是排起来，你就知道你一个月大概要念几，就是把它平均除一除嘛， 嗯，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哦，那个一天大概要念多少书，然后同时你要扣掉那个12月份可能大家很想出去玩，会要过圣诞节要跨年，那个月份你可能就要把书排少一点，其实就是这样啊。 哦，因为我读书已经从去年寒假，哎，今年吗？对，今年寒假就开始了。 嘿， 对， 那就感觉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么早开始。 没有，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非常怕出错的孩子。 你说是一个很认真的孩子， 所以我也蛮怕你有一天不小心出错了，我怕那个会重创你耶。 Well， 哎，好。 尽量让自己每天活得轻松一点，跟开心一点。 你就开心开心，每天一步一步往前前进一点点，这样。 嗯， 有时候不小心踉跄了一下是没有关系的。 嗯， 然后吃饭吃不饱这件事情是会影响你的情绪，你情绪不好，你脑子就不好，你脑子不好，你考试就不好，这是很重要的。 嗯，好， 艾伯特， okay， 晚安了。 谢谢，晚安， 晚安，拜拜， 晚安，拜拜。 时刻都可以重新调整自己，翻开人生的故事绘本，每天都是崭新的第一页。我是 Angela 张韶涵。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台湾好媳妇佩珍，多年来我对保养及全家人的健康永远摆第一位，唯有坚持不添加的安心品牌品育方让我最放心。品育方燕盏每天新鲜现炖，最实在，是我健康的好选择。品育方健康专线0800-000-262。 创作暖男 Eric 周星哲， 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 南瓜指数位排行冠军推荐你好不好， Eric 周星哲第二张创作专辑开始预购，8月5号正式发行 Sony Music。 我是田馥甄。 I won't just survive. Oh, you will see me thrive. Can write my story. I'm beyond the archetype. I won't just conform. No matter how you shake my core, 'cause my roots they run deep. Oh, oh yeah, so little faith. Don't doubt it, don't doubt it. Victory is in my veins. I know it, and I will not negotiate. Perry 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 Rise， 1:48。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近的 Star Trek， 哦，最近其实暑假真的很多大片，然后包括了 Star Trek。Star Trek 的电影主题曲来自于 Rihanna Sledgehammer。Sledgehammer。 A swimming pool of salted crimes, crimes. Oh, what could I do to change your mind? Nothing. I'm bracing for the pain and I am letting go. I'm using all my strength to get out of this